品尝当地的时令野菜、野生蘑菇木耳，还有更多的山珍野味，来补充你整个冬天。如果想往南边走，其实冬天也是可以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体会一下杭长高铁，就是杭州到长沙的高铁，去邂逅一下近距离的美景。那么杭长高铁开通之后呢，杭州去长沙时间还不到三个半小时，沿着这条铁路一路向西，从浙中的小家碧玉到浙西的山里人家的火辣爽爆，再到江西浓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湖南的麻辣劲爆，都能够一一经历，从中选上一两处，全家人一起行动吧。那么推荐的旅游景点呢，包括龙游，感受一下石窟的鬼斧神工的魅力，可以品尝游龙发糕。到了江山呢，走走仙侠古道，到世界遗产的江郎山上去看看山的奇，在彩陶村再试一试老手艺，而南昌的鄱阳湖观鸟，登滕王阁去观江景，街头再来上一碗美味滋补的瓦罐汤，也是冬日的一道风景。而到了萍乡呢，武功山可以看万亩草甸，在方特游乐场还可以和孩子来一场亲子互动的游乐大挑战。而长沙呢，好吃的就更多了，可以去吃口味虾、臭豆腐、火宫殿，感受舌尖麻辣开花，趁着冬季凤凰人少，更可以安静的去享受沱江之美。 车窗看到他有说有笑，边开车边脱了外套，隔着窗等到他素颜睡觉，左边有新房客打扰，排队的高潮，轻跳的眼角，你得到他一秒，随手拨弄的发梢，弥漫着他低调味道，连一扇窗都关不住的，全是诱惑，凭几句幻想就能写满一夜快活。拥抱着爱给你的错觉，那么生动，舍不得夜深人静放过一个迷友，连一扇窗都关不住了，何须闪躲，两人背后的刺青交换欲言又默，最后连吻痕都将褪去，做好朋友，向窗外的天空痛哭车窗看到他有说有笑，边开车边脱了外套，隔着窗等到他素颜睡着，左边有新房客打扰，排队的高潮 轻挑的眼角，你得到他一秒，随手拨弄的发梢，你伴着他低调味道，连一扇窗都关不住的，全是诱惑，凭几句幻想就能写满一夜快活，拥抱着爱给你的错觉，那么生动，舍不得夜深人静放过一个密友，连一扇窗都关不住了，何须闪躲，两人背后的此情交换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一首歌曲之后呢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，就是为大家推荐一下，寒假即将来临时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，带孩子出门做一个亲子游？那接下来呢，我想带大家去往古镇，来一场古镇古村的巡礼。春来江水绿如蓝，那么2017年的旅途不如从水乡古镇巡礼开始，从素面朝天的胡同里，到传统与摩登并存的南巡，从一坛老酒贮存岁月的乌镇，到有干旱灯影桨声的西塘，去到黄山，去看徽州的建筑，去发现除了西递宏村外，深闺里的处女古村，这就是我要为你推荐的古村巡礼。我们可以去往古镇江南水乡，来看一看那里的春江水色，去黄山泡一泡黄山醉温泉，三清山看一看雪后一夜之群花，再到古村遇见徽州建筑的美丽。当然了，如果想带孩子出国去看看，增长一些见识，那也是非常可贵的。带上孩子去往迪拜，去世界之最，开开眼界，在滑雪场体会一下沙漠滑雪，在亚特兰蒂斯和海豚一起畅游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漫步在迪拜水族馆的海洋世界，和鱼儿来一场亲密的接触。这里有全球唯一的法拉利主题公园，同时呢，也是全球最大的室内主题乐园。这里几乎是整个法拉利总部马拉内罗的再现。整个建筑从空中俯瞰下去，仿佛是外星人的飞碟一般。广场内部呢，规划更是将娱乐空间设计感推向了极致。乐园中有许多适合亲子的游乐设施，比如说 4D 动画，可以让游客化身小男孩，穿梭在森林与瀑布当中，感受自由飞驰的乐趣。跳上赛车座椅，虚拟行程带你进入法拉利工厂，见证百万级跑车从设计到制造的精雕细琢。Kidzania 是儿童职场游戏的鼻祖，以游乐场的形式体验嘉年华风格的狂欢， 仿佛真的是虚拟变为现实了，一场过家家的游戏，在儿童世界当中体会一场大人的生活，让孩子在参与中学习社会知识。儿童通过就职呢，可以在 Kidzania 换取钱币，使用这种钱币可以在园内的百货商店购物，往银行存钱，从自动提款机来取钱。孩子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实际工作的乐趣，在这里呢，孩子们也可以体会自己所喜爱的职业，在享受之中学习社会，认识社会。一座座按原建筑的三分之二比例建造的银行、医院、报社、广播电台以及披萨店，与原建筑一般无二的展示亭临此致彼。这里为孩子们提供了银行、店员、医生、模特、新闻记者、消防员等70多种职业，可以让孩子们的才华和能力在这里进行充分的展示。 秘密麻麻的资讯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情价值，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下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，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986。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，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。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风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想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，也许当时蒙着微笑和哭泣，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让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候在原地，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时间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。与你相遇好幸运，谢谢你给我勇气，让我能做回我自己，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，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要为大家推荐一下寒假来临之际可以和孩子一起亲子游的好去处。那接下来呢，为大家推荐的是美国的丹佛，顶级的滑雪圣地。位于丹佛的范尔滑雪场可以算得上是雪场中的巨人，无论是规模还是声誉都是屈指可数的。整个雪场绵延5289英亩，横跨6英里和7个传奇色彩的山釉。无论从任何角度说，范尔滑雪场都是美国的 number one 了。它不仅拥有广大的面积，而且有3400英尺的落差。范尔雪场的7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山釉，在前山拥有绵长令人心跳的雪道和几个不同地形的公园，都是初学者的天堂。而后山呢，则不断的拉伸，有着辽阔的林海雪原，最高处超过了3500米，是中级滑雪者和高级学者的挑战圣地。而如果你技术高超的话，更可以去往蓝天谷，整条雪道都在疏密相间的松林之间，远离人间，异常安详。在树影婆娑中沙沙的滑行，不时还能看见几个印第安人和三角木架状的路标，你永远不会感到厌倦，只是不断的惊奇发现更棒的雪道。而这里作为世界顶级的滑雪场，拥有的不仅仅是滑雪，还有包括娱乐啊、气氛啊，以及范尔雪场这样一个地方。近百家精美的商铺，从精美的小店可以淘到各种各样的雪具、艺术品商店以及家具店。而在这些独此一家的小店当中，你有可能还淘到一些此生别处都买不到的礼物呢。最后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新加坡了，新加坡再适合孩子不过了，这里有主题乐园让你玩不停。在新加坡可以感受一下水上探险乐园和雨林儿童乐园，顶尖的滑道上让你纵身滑下的瞬间，心感觉是垂直下落。沿着探险河流探访14个截然迥异的主题区，可以一览雨林热带的风情和幽闭洞穴里神秘的海洋生物。当你浮潜于绚丽斑斓的珊瑚群当中，20000只友善的鱼儿不时间地凑过你闲游，实在是乐不可支。无论是在水上乐园嬉戏，还是在农庄与动物们欢度时光，

首先在管教人员的脑海里浮现。他们强调，新中国监狱所具有的对罪犯约束、教制、激励、引导的功能。